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9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我国最新型号的 ZTZ99式主战坦克首次出现在了武器装备的方阵里。作为第三代主战坦克，它被誉为中国陆战王牌。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我国在主战坦克研制方面具备了完全的独立自主研发能力。对于99式坦克在世界同类武器中的地位，他的第一副总设计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王哲荣院士，从来都信心十足。 那您跟我说说，这个99坦克，它跟世界上其他坦克比怎么样？ 从综合性能来讲，99坦克是世界先进水平的坦克。首先从火力，就99坦克的火力的这个威力，精度。反应速度，这个比西方国家，不管是美国、德国、我们英国，他们最先进坦克，都要高。第二点是机动力， 就灵活性， 灵活性，速度也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咱们不在这方面，咱们不比他们差。 防护力，我们基本上。从是个综合防护，我们在世界上是先进水平， 为了让99式坦克在总体性能上跻身世界前列，与俄罗斯的 T72、美国的 M1 系列、德国的豹二、法国的勒克莱尔、英国的挑战者这些赫赫有名的三代主战坦克分庭抗礼，王哲荣和他的同伴们付出了整整16年的努力，弥补了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几十年的差距。对于和坦克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王哲荣来说，自从1956年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坦克设计专业，他的命运就和中国坦克的发展道路紧紧交缠在一起。而追逐和赶超世界先进坦克的研制步伐，是他由来已久的梦想。 到您报考志愿上大学的时候，真正的坦克 真正 见过吗？ 坦克那见过，就是这个苏联的引进的 T-34 坦克，这个坦克是二战当中的英雄坦克。所以当时就想，将来咱们国家要能够自己做这种坦克，那就太好了。这是 在王哲荣学习坦克设计的时候，我军已经装备了仿制前苏联 T-54A 的59式坦克，但在自主研发方面却还是一片空白。而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破裂使自力更生研制武器成为中国兵工人最迫切的任务。1962年，王哲荣从哈军工毕业，进入当时的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作。第二年，28岁的他就幸运地参与了我国第一代坦克的自主研发项目。 当时咱们自主研发坦克的时候，整个国际上，比如说像当时的苏联呀、美国呀、等等其他国家，他们的这种坦克的这种装备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像美国就是二代坦克，典型的二代坦克是美国的 M60，坦克，苏联的 T62 坦克，他们已经开始装备，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战术技术呢。所以在60年代初期，咱们和国外坦克存在代差。 咱们的一代还没开始研制呢， 对， 别人的二代已经装备了， 已经装备，对。 1964年，一代坦克的研发项目全部划归当时的武机部负责，而王哲荣与这辆坦克的缘分却并没有结束。作为装甲兵科研队伍的唯一代表，他被派去总装厂继续跟进这个项目，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坦克的改进设计工作。 派您去的用意何在？ 一个就是按军方要求要落实这个战术技术论证指标，这是一个作用，代表军方要求。再一个就参加整个总体设计全过程，对这个坦克的研制过程、功能性能，要进行全面了解。 这一去就是十年， 一去是十年，63年到72年，所以我在整个经历了就是69坦克、3轮洋车全过程的磨练和研制。 在一代坦克十年磨剑的日子里，中国周边的军事环境危机四伏，中国国内的政治风云瞬息万变，而王哲荣却一直坚守在科研现场，和他心爱的坦克一起不断摸索着前进的方向。 那时候的工作状态您能跟我描述一下吗？ 你像白天画图搞设计，晚上的时候我就到这个车间去，每一个车间研究整个坦克每一个零部件加工过程，所以我有些印象很深刻，现在都有些零件加工这整个工艺过程我都很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1974年，69式坦克完成了设计定型，在火力、机动性和夜间作战性能等方面，它都比59式坦克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中国第一代坦克的问世，并没有减轻王哲荣箭头的压力，反而使他心中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与日俱增，迫切希望设计出更先进的坦克。 咱们这个69坦克设计完成定型之后，再跟国际上的同时期的国家来相比的话，跟他设计之前那个水平，咱们国家是不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 应当说我们差距啊，好像 缩小了， 不是，还没有缩小 啊。 因为实际我们定型的是74年设计定型，可70年代初期，你像苏联T-70坦克，他已经研制出来。这个坦克显然比这个369坦克那是2代车，它是3代， 就那个时候他们3代已经出来 了， 咱们1代还没定型、 咱们1代还没定型。 69式坦克定型后，王哲荣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国内第一台燃气轮机试验坦克和新部件试验坦克的研制工作，此时他已经对坦克上的每一个部件了如指掌。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接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任务。 有一次好像是从国外进口的坦克的这些原件，您是在无阻止的情况下组装起来的。 对，就是64坦克，然后这个车当时确定给我们之后分解，这17、18个箱子，所有零部件都是分解的，没有任何图纸。当时我用了将近1个月，去消化，就分析这些零部件。 一共有多少个零部件？ 零部件几万个零部件呢？对应的这一个坦克。然后1个月之后就把它服装好。一次服装成功。 这一次与国外第三代主战坦克的不期而遇，让王哲荣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坦克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而总结此前的研制经验，王哲荣认为，要想设计出真正优秀的坦克，必须在试验数据的积累方面打好基础。为此，他考虑过放弃从事了多年的总体设计工作，专攻试验测试环节。 我们国家这个坦克的发展，主要是试验测试是个薄弱环节。这些数据啊，如果是我们要有数据库、有知识库，那我们自主创新搞坦克，就不是原来那样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原来我们都是仿制，仿制实际就是人家图纸、人家工艺，我们用不着动脑筋， 就可以扫坦克。 我们知道要这样装，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装。 为什么要这装？对。 你想去弄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装？ 你说防改，那也是在人家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自己搞坦克，那就得把洋拐棍丢到我们自己搞。所以我们一定要由自己，就中国人一定要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这个特色。 就在同一时期，由于国家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国防科研经费十分紧缺，面对着各种武器的自主研发、更新换代、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需求，在八五计划期间，中央决定集中有限力量和资源，设立几大重点装备项目，其中就包括我军第三代主战坦克。从1984年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承担了三代主战坦克这个重点装备项目，王哲荣被选中主持相关的技术工作，开始尝试从一代坦克到三代坦克的大踏步跨越。1986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祝余生为该项目的总设计师，王哲荣担任第一副总设计师和总体组组长，要求该项目以自主研发为主，在设计定型时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能力与国外的新型坦克相抗衡。 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以我们国家还在用着大量装备的一代前坦克的这种实际情况下，这个标准是不是定得太高了？ 这个标准当时是确实太高，但是都是盖着国务院和军委的大章子，这个就是必须 要完成。 完成。根据这种目标，当时啊，这个在总师领导之下，我们这总师组是吧？就是提出了这个“系统取胜”四个字。为设计思想， 怎么靠系统取胜？如果我们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件，从工艺到制造都不如他们，那我们拼在一起，为什么我们就能比他们强？ 你想我们女排，当时我们女排跟世界明星队打过，比赛过，世界明星队每一个人的素质啊，从这个技术人员的素质，都比我们好，但是我们。这女排把他们还能给打赢，为什么能打赢？这个因为我们这是他这是匹配， 配合的好， 匹配，不一定每一个零部件呢都是每一个技术都是最先进的，但是你如果你系统集成的好，可以能够得到一个提战斗力、作战效能更好的武器装备， 从1984年到1999年，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里，王哲荣和另外两位副总师一起，在总师祝余生的带领下，悄然展开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国防高科技攻坚战。他们这个总师组不仅秉着拿来主义的原则，广泛借鉴世界各国先进坦克的经验教训，还提出了技术上螺旋上升、运营上良性循环的创新理念。 技术上螺旋上升当时有两个措施，一个我们两步走，第一步完成啊，当时军委下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的49项指标，第二步超额完成指标，让它达到2000人水平， 但2000人是什么水平，在86年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 主要是光电对抗技术啊，当时不知道国外是个什么状态，除了这两步走之外，有新技术地窝识别呀、压制光瞄啊、多功能烟雾啊、激光地窝通讯呐、这些又加了这些。 在接受了三代坦克研发任务之后，王哲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己一直关注的试验测试环节入手，超前应用模拟装车试验台等先进设备，为坦克的零部件和分系统的测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大量积累一手试验数据，厚积薄发的结果就是催生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高新技术。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爆发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坦克之间发生过多起误伤自己人的事故，而当时王哲荣他们却已经研制出了领先世界的坦克敌我识别系统。 但是我们这坦克还敌人坦克，就是这用激光敌我识别。 怎么识别呢？ 识别我们这激光啊，首先这不是 这是发射， 对， 这是接收， 这接收 啊， 接收之后啊， 它能够认出来哪个是咱们自己人发的激光，哪个不是？ 它这个就发的激光是带这个密码的 啊， 然后上面有个棱镜旋转，它有这套装置，它能反射回来，那就代表是我们坦克 对上暗号了。 对，如果我们发射过去，它没有反射不回来，那代表就是敌人的敌我识别。 整个这个反应过程要多长时间？ 不，那这就是很，这就打过去马上就能回来。 作为国家重点装备，三代坦克的研制项目调集了全国的科研力量，无论设计、材料、工艺、元器件、大部件还是试验技术，都是国内最好的水平。同时它的研制工作也大大推动了兵器工业在各个相关领域的技术升级和队伍培养，这与王哲荣所在的总师组所采取的运营上良性循环的策略不无关系。 运营上良性循环，因为研制周期长，因为这场所要保持它的这个积极性，队伍要稳定，那都得让它赚钱，第一步外贸，外贸，水跟国外就是搞外贸坦克，然后你就是我们的二部技术，用来改造我们的老装备，现在不是96坦克，那就二部技术， 就这样，三代坦克项目在完成定型之前，不仅收回了全部成本，还使中国陆军坦克装备的整体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让王哲荣浑身充满了干劲儿。在漫长的试验定型阶段，他跟着三代坦克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进行了低温、高温、高湿、高原等各种极端条件下的艰难试验。虽然辛苦，但他却乐此不疲。 我觉得您在看这个99坦克的时候啊，好比是在看自己的孩子。 对，那当然。 是吧？ 因为，一看到他就挺兴奋，挺激动。 您真是，一点一点的，就是跟着他，看着他的这个 对 成长啊。 一个人说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实验，适应实验，这个我是一天都不离开他呀。就是光这实验，我们说就是，那种都到极端条件之下，不但坦克实验。我说人也是一种实验。 1999年，三代主战坦克终于完成了设计定型，被命名为 ZTZ 九九式坦克。它的各项性能指标都赶上了当时世界先进主战坦克的研发和装备水平。对于王哲荣来说，这意味着他几十年来和中国坦克一起赶超国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王哲荣院士的带领下，见到了99式主战坦克的庐山真面目。对于它的每一个零部件、每一种性能，王哲荣都如数家珍。 上面这是125毫米口径的火炮，然后你是和炮箱匹配的，里面有稳向火控系统。还有自动装弹机构，炮塔这个前面仿佛是组合装甲，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独创的一种装甲。 2001年，99式主战坦克项目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王哲荣也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7月，在中俄和平使命联合军演中，99式坦克成为中方最受瞩目的武器装备。这是三代坦克自问世以来首次驶出国门，而在这次军演中，他也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证实了之前人们对其 外怎么评价我们的九九坦克？ 像美国军事战略智库有个这个战略研究机构一个负责人，他分析，他说呀，中国的九九式坦克从理论上应当比他们现装备的 M1A2 也是他们最好坦克要强，说这两种坦克如果是硬头相遇，他们美国美军这种 M1A2 坦克要吃大亏， 让美国人承认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没错，2009年不是中俄联合演习啊？演习之后就装备评价，这俄国人评价，他说九九式坦克的作战能力能够和世界上是风光最盛的坦克媲美。 在九九式坦克问世后的十余年里，王哲荣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了相关后续工作。这一回他的目标变成了让中国坦克在世界装备前列保持住领先地位。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九九式坦克以前所未有的践行方队率先通过了天安门广场。而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这张中国兵器的陆战王牌仍在不断地改进着。 您能跟我们透露一下这个改的这个大概的这种方向是在哪些方面要改？ 最突出的改的是数字化方面，就是所谓数字化，就是坦克呀，就是车内信息共享，车机信息共享， 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因为现代战争实际上海、陆、空、天、电，立体式信息化战争，它的特点就是啊，由这个以前的传统的主战装备与主战装备的对抗，升级到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也就是说，坦克将来它的对手不仅仅是坦克， 对， 它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 四面八方 这个对手。 对，数字化坦克能够适应一体化指挥条件之下的联合作战。 全程参与中国第一代坦克的自主研发，到担任第三代主战坦克的第一副总设计师，研制出威风八面的九九式坦克，王哲荣终于在自己一生钟爱的坦克设计领域中，从跟随者变成了领跑者。他相信中国陆战之王的强大威慑力量能够给我们的祖国带来长久的和平。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想你，好想你。

明天一早，他要为原子弹插接雷管，这是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工作，也是临时前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在张悦密将军一本名为《出征录》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我们住的帐篷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相互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是另一回事儿。而这个深夜，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内，朱光照和他的同伴也同样没有入睡，他们此时疲惫万分。终于算完了最后一组数据，结论已经出来了。 我们想不成功的几率大概小于千分之一，但是至少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 一切都很正常，周总理只是按计划临时爆炸。这天晚上没有人能睡得踏实，从国家领导人到基地工作人员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到了16日的凌晨。能准时爆炸吗？如果爆炸了，又一定能保证是核爆而不是普通的化学爆炸吗？没有人知道答案。早上7点，虽然罗布泊的天还没有完全放亮，但所有现场工作人员都已经各就各位，随时待命。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最后检查了塔底的所有装置，确保一切安然无恙。陈长仪则准备上塔为原子弹插接雷管。上塔前，他碰到了当时是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的彭桓武。 彭桓武院士，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说哈，这是不成功，就是你雷管没插好，给我讲这话。你说这个话对不对？ 早上8点，离爆炸时间还有7个小时，陈长仪和另外两个人插雷管的工作已经紧张的开始。此时，张悦密将军一直在塔上陪伴着他们。规定完成插雷管的时间是3个小时，可是连接原子弹的几十根雷管非常复杂，一根没有插对位置都可能不能引爆。这项工作有一个很有趣的代号，叫数辫子。 完全是手工活，因为它是一个适应性的核装置啊，不是靠这个机械配合，就是部件好像一插就完了，不是这回事，完全是手工活。 16日上午11时左右，距离爆炸零时还有4个小时。铁塔上的陈长仪等人终于准时数辫子成功。塔上的张悦密将军最后一次检查了他们的工作。张悦密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么一段：在检查完工作下塔之前，他把一张操作规程取下来。签上了1964年10月16日张悦密留作纪念。仔细检查完每一个环节，张悦密和工作人员最后撤离了爆炸塔。大部分人直接去了距离铁塔22公里远的储藏室，而张悦密先去看望了一下距离爆心最近的一些工作人员。爆炸零时正一分一秒的逼近，基地上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戴着防护眼镜，在60公里外的观察站等待神圣时刻的到来。数十万人近10年的努力都将在这一刻得到印证，胜败在此一举。下午14时30分，距离零时半小时。这时是罗布泊一天中最亮的时候。此时张爱萍将军已经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向北京报告。主控室内起爆系统马上就要被启动，基地领导在操作台后面神情严肃地坐成了一排。 当时在操作台负责控制按钮的是操作员韩云梯。 离我前面一米左右吧，是一个主控，这个仪表这个装置，我这里呢是个主控台，离我后面不到20公分，就是首长一排，首长，其中呢，张振华的指挥发口令的。 14时35分，张振环将军准备下达操作口令。此时有一个人在旁边坐不住了，此人就是李珏，时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当时全面负责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那时候呢，一个台子，我也是在那个台子坐着那一片的，我不行，我坐不住，我就看着那电流，就最后可靠不可靠啊。 在一场紧张的气氛中，张振环镇定地下达了操作口令。 啊，这样 这么一按就起爆，隔了10秒钟起爆。 0.10秒钟，那个时候是最最紧张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我说这人都麻木了。 4321，起步。 而且有光啊，光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戴着那个放光的那个眼镜，是不是？那么我去那个窥视窗里头看见有个光，还亮的一个光，那么我就跑到那里去，跑那去把眼睛拿开来看，我看了，就是叫做，肯定是海爆炸。海久了以后啊，地啊才有点动，就是震动，地震了，地震波。 当火球慢慢演变成蘑菇云升上高空的时候，60公里外的观察站才意识到原子弹已经爆炸了，人们开始互相祝贺。 所以当时是也不知道想什么，不知道累，好像人都麻木了。后来看到好多同志哇跳啊，我也跳起来了，这样子。 张爱萍在看到蘑菇云后，立即拨通了北京的电话。此时的刘杰已经在电话机旁等得焦急万分了。 我就马上把电话机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我说我是刘杰，啊，对面说我是张爱萍，啊，说原子弹爆炸了，啊，说现在已经看到火球，啊，这个升起，我就马上呢来报告总理。这个时候呢，周总理马上报告毛主席，啊，说原子弹爆炸了，看见这个火球了，啊，毛主席说，嗯，应该再进一步的再来看。是不是真的爆炸了？啊，这个周总理就告诉我说的，要前方再查。张爱萍，我会给张爱萍打电话。 张爱萍拿着话筒，有点措手不及。虽然基地所有人都认为是核爆炸无疑，但用什么向千里之外的毛主席证明呢？这时，一个技术员向张爱萍报告，蘑菇云高达7500米到8000米，这个简单精确的数据已经基本证明是核爆，而不是普通的化学爆炸。更多的数据被陆续送到张爱萍手中，每一个都证明我们的确是成功了。 恰好在这个时候呢，美国首先就广播了，因为它在这个西部啊，就是它的地震台啊，这个什么各种设备，它就报道了是中国，啊， 爆炸了原子弹了。 此时刘杰才终于放下心来，他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后来他说，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亲眼看见原子弹爆炸的壮观场面。 在这个教育受到教育最深刻的，是我灵魂上最震动的，这是很这一次，也只有这一次。 应该记住，有上十万人以上的人为这个奉献了他们的一生，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 一个人啊，一辈子能够做军队使命，对国家有益的使命，就算不错了。 从找药矿一直到搞出核武器来，技术总结总得先吧，你应该负责这件事儿。我写这个写了13年呢。 这块石碑是张爱萍将军亲手书写的，他永远铭刻着一支数十万人大军当年的丰功伟绩，是他们拉开了中国命运转折的帷幕。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爱我别走，如果你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